诸葛亮说，要拦你怎么拦两条柱，你这会儿拦你算不成，这会儿的拦着也就罢了，这个输的白输，赢的白赢。站宝那儿的把话讲，把这尊长二位老先生，我跟您说的是好话，我反倒招您不愿听。您要了押宝四棍押宝，他妈您要该的可不成。诸葛亮说，我一个小钱都没有，不让我押还不成啊，敢说这么三场三场我押宝，我让你宝鸡胳膊成啊。这个站宝那儿的一撇嘴，把这孙桥二位老先生，你别在这会儿说大话，你别在这会儿大话翁，这两年话你防一防，哥宝鸡不是省油灯啊，我的名字叫邓宇，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光，刘北温他妈当家领，翻身宝魂这么孙悟空，一跟头十万里，要想打架算现成。诸葛亮一看要打架，我站宝那儿又申请，你要亲自将我挡，你个小人根了崩。诸葛亮哪敢怠慢，他不宝盒拿不手中啊，拿起了宝盒扶着腰进了宝棚，一里乱料营。诸葛亮一看要打架，回个三国去分兵啊，搬来了咱们刘备张飞关父子，咱们周成的关平二个弟兄，马超马岱咱们二员将，咱们白虎三英老黄忠，有魏延还有姜维，这个长坂坡前赵子龙啊，人马发财轰去了会汉快基地扎大营啊，姜太公说起了不要紧了，我得回到西岐去搬兵。搬来了他们金吒鹅吒木制三太子，有个灶王奶奶高兰英，杨二郎拉了侯天喘，如西湖下的乌草地后边的黑道说他老英雄，人马发财黄雀会看看吉利扎大营啊，两个正门扎人马，忽听空中喊了一声，要问来了哪一个，来了西天大圣孙悟空，金箍的宝棒拿在手，两眼睛全都瞪红，眼睁睁就神气成了这么七十二变下半身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，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，通过强化法律监督，